属羊、属鸡、属牛、属马，帮我企埋一边。 属猪、属狗、属猴，另埋一面。生死有命，富贵由天。 啲人工又唔加，啲楼又买唔到， 冇理由俾人揸住条嘢噶嘛。 既然全世界都想你死， 我就偏唔死。 你即管挫我条命啦，我条命越挫越硬。 身为老汉，梗系有夺命杀手啦。 我哋系捞松，人人都系捞松。 我哋再唔奋起反抗，我哋真系俾人夺命噶啦。 如果我哋认命，就唔系香港人。 香港人，你为何要认命？ 月命捞数， 好啦，终于到呢个星期二啊，大家就久违啊，呢个周老板， 大家好， 就呢个回归呢个城寨啦，我唔系第一次，我上一次推歌已经 系礼拜五 见到你，但系出现咗嗰个， 唔系啩？你咁样， 所以我警告你，要再迟啲唔嚟嘅话咧，阿 Lens 真系用你个朵周围出去招摇撞骗识女仔，你小心啲。 即系证明咧，经历过一次选举之后咧，个人个样变埋，头发甩晒。 系啦，咁咧就呢、這个，所以亦都因为担心阿 Lens 再继续用你个朵出嚟行， 急急要翻嚟 啦，其实。咁咧就我都话啦，逢星期二咧，总会系呢、這个。有套日活出品叫做《鑊鑊高潮就鑊鑊金》啊， 必然噶， 系啦， 因為星期二啊，六八九一定要出嚟噶嘛，佢一定要出嚟噶嘛，行會 開會行政會議， 系啦，多數次次都係佢出嚟， 出嚟就一定爆先， 係一定噶啦，系啦， 即係都好少見到一個公眾嘅政治人物咧，每一次講嘢咧，即係總會係咧，即係俾人問候全家，真係好少，我覺得真係。即係你話呢個 Donald Trump 都係亂噏啦，但係佢都係政策啊，或者一啲意識形態嘅分歧， 同埋都有啲人支持噶嘛。 係啦，即係多過咩有啲人啊，直情係多過希拉里添啊！而家係嘛？希拉里成日都話又咳又傷風感冒， 係又肺炎， 又肺炎咁啊！ 不過佢琴日就先至係講嘢就亂曬龍啦，今日咧又話聽日又要講嘢啦，即係所以連續三日， 係 佢都要獻世嘅。 嗱，我就咁睇嘅，聽日咧就係叫做2017。行政長官選舉論壇嚟，就係《狼豬之爭》嘅呢個翻版，叫做《薯片大戰》呢個狼牙棒，一支垂死嘅狼牙棒。咁咧就嗱，聽日就究竟我諗有直播嘅，應該可能有啲傳媒， 應該一定 蘋果動新聞可能有直播， 朱海迪都會 Facebook 係啦，朱海迪可能就已經發咗六條問題啊嘛， 係啦係啦。 咁啊，竟然有梁仲恆提問喎，我見到佢裏邊認頭，除咗鄺俊宇，不過鄺俊宇就冇咁多逗號得啦，我覺得 係 呢啲角色咧，飾演下唔緊要嘅。 嗱，我覺得聽日如果梁仲恆要起朵咧，我就喺聽日啦，我覺得就衝上論壇裏邊。然後兜口兜面督住梁振英的鼻哥高老王是不是你大佬嗱，咁我就覺得支持呢個青年新政的朋友咧，就真係終於就真係 真係見到個勇武啦！ 係啦，終於見到個勇武啊！乜嘢委屈都翻曬嚟， 今次唔會收袋手六次。 如果梁仲恆你真係聽咗佢支笛咁做咧，你就問錯問題嘅，因為點解咧？係人都知道八九嘅大佬係中聯辦。 誒嗱，咁樣可以係啱，亦都可以係。扭得翻嘅，咁如果高佬和我大佬係中聯辦，即係同一個阿公啦，係咪先？ 咁又係， 咁同一個阿公嘅話，你又點知喺呢個黑社會裏邊咧有兩款？ 大家嘅 一款就真係封咗利是嘅，封咗36.6嘅，就有喺名冊裏邊有份嘅。一款叫做掛藍燈籠，掛藍燈籠就係我哋細個喺球場。就俾人 收靚， 抌咗個籃球，靚仔邊度㗎？係 啦， 喺個場 我睇嘅咁嗰啲， 嗰啲去收靚嗰啲咧，就唔係正式入去， 就未做儀式嘅， 冇會員身份嘅，係 啦係啦， 即係叫做 California Fitness 裏邊嗰啲叫做臨時會員制，就嚟玩兩個鐘嘅。咁我估啊，六八九咧就應該係屬掛藍燈籠， 係啦， 嗰條嗰支水啊，其實即係佢唔係正式嘅會員嚟嘅，即係叫做試玩嗰啲飄啊 yoga 嗰啲試玩試玩好似百零蚊嘅啫嘛， 試玩 拳館都有嘅。 哦，百零蚊，但係如果 day 每一日咧就300。 day pass day pass 就300+啦。 係啦，咁我估佢嗰個橫州 day pass 嚟嘅啫。所以你可以講話高佬和係佢大佬又得，唔係佢大佬都得。 嗯， 總之佢大家都同一個阿公噶啦。係。咁嗱，呢個阿公幫佢搞到之後一鍋粥咧嗱，頭先阿 Adrian 都講到啦，呢單嘢由9月4日開播。一路玩到而家嗱，朱海迪痛哭應該係9月5日嘅凌晨。 5日啦，即 係點票中心啦， 點票中心。 由9月5日熬到9月20日，我諗都幾犀利嘅。 仲有聽日， 你所講的聽日就是呢個薯片叔叔大戰呢個浪牙棍。 薯片叔叔在訪問裏面佢講過嘅，佢劍擊裏面最擅長係咩咧？係防守劍。防守劍就永遠不是篤人的先嘅，而是等人哋一篤你嗰陣時候就懟落架底。 後發先至 係後發先至係啦，因為你出招永遠咧都有破綻嘅。如果你不夠快的話，個破綻會更大。 但你看到今次咧，六八九真係破綻百出嘅，越講越錯。嗱呢樣嘢咧，我又覺得咧就係、是、你顯示出六八九咧嗰個真係對於傳媒操作真係唔係好熟悉嘅。因為點解咧？你睇到啦，嗱過去你哋節目都有講過，就話喂分浸出嘅啲嘢， 永遠 就有。仲有啲嘢喺手嘅，等你講嘢嘅時候，我又放多啲、嗯。等你講嘢放多啲，咁你睇到啦，六八九咧，而家去到呢一步，就真係已經咧，我都唔知佢聽日咧喺個記者會。 其實我有少少同情佢嘅。 係點咧？ 就任何中年男士都會同情佢嘅，即係等於老婆去盤問你， 嗯， 或者有冇嘢滾啊咁樣。 嗯，冇。 你永遠都係知一啲講一啲嘅，因為你唔知道老婆掌握幾多嘢啊嘛，大佬啊。六八九嘅問題亦都係一樣啊。 係。 我相信很多他身邊有白宮發言人、啊、有張志剛、啊、有邵善波、啊、一堆咁資深的呢啲出嚟出去幫佢 資深嘅， 好資深， 資深唔係好叻啊， 資深唔代表叻， 資深嘅廢柴， 資深好渣嘅， 係啊，資深嘅廢柴都好多啊，其實即係呢個朗尼啊，即係呢啲就係資深嘅廢柴，咁所以咧就佢一定知道嘅，唔可以擠牙膏啊，有程介南啊呢類咁樣、嗯、老手， 係啊係啊， 被擠過牙膏嘅人去教佢噶嘛。咁但係點解佢仍然會繼續不斷犯同樣嘅錯誤咧？ 係咯，點解咧？ 嗱，呢啲就係等於一啲結構性嘅矛盾啦，即係話佢改唔到嘅原因咩咧？就係、是、佢永遠講得大話太多，佢、 嗯、 根本唔知道對家嗱，《蘋果日報》啦，對家當嘅，佢、嗯、唔知道對家掌握咗幾多嘢。 嗯， 《蘋果日報》就最擅長嘅，由當日之死咗程介南開始都係咁。 嗯， 先就講咗嗰份文件， 嗯 嗯， 然後跟住就話有個小組， 嗯。 跟住咧就訂咗一份電郵出嚟、 嗯， 就係、是、用特首名義 call 會嘅電郵。嗱，諗、 嗯、 下佢係一步一步咧去 call 呢個梁振英同阿和哥嘅關係嘅、 嗯嗯。 你諗下初初佢咪好英明神武嘅，就話打電話俾阿朱凱迪。 係啊係啊， 就朱凱迪話我成日開電話，點解收唔到？ 係、 啊，連呢樣嘢都講大話都好笑，我覺得真係。同埋而家 WhatsApp 有記錄噶嘛，係嘛、嗯？大家都知道啦，網上玩得多就知啦 ，cap WhatsApp 嗰啲對話出嚟噶嘛、 嗯， 全部都係。咁用 WhatsApp 有冇記錄？咁佢一路其實係想企喺扮企喺朱凱迪嗰邊咧，就令到撇清咗佢同呢個所謂黑色涼粉嘅關係。 嗯 嗯。 咁但係我覺得嗰個形象其實已經係太過深入民心，我覺得係、嗯、改變唔到。 又或者咧，我又覺得似係一種病態嘅講大話嗰種，即係嗰種嘅行徑啊！即係總之咧，有乜嘢同佢一定講咗同真相相反嗰樣嘢先。咁已經去到一個位咧，兜兜兜兜兜，佢都唔知兜到去邊啊！總之係唔係都講大話？ 呢種 係 一種病， 係 一種 compulsive lying， 係啦， 即係強迫性講大話症，就同阿曾玉成話佢嗰個叫做阿咩寶 阿士寶 阿士寶家就唔同嘅，阿士寶家就唔同人應酬嘅啫， 同埋 中意篤灰，阿士寶家就中意篤灰嘅啫。咁但係咧，佢呢種叫做 compulsive lying 咧，強迫性講大話行為咧，就同嗰啲有錢仔去攤嘢係一樣嘅。 嗯， 即係嗰啲佢又唔係話嗱，譬如試過啦，恒生家族嗰、那個、 啊啊、 勝利嗰、那個，就係、是、後邊有個人幫佢俾錢噶嘛。 嗯 咁但佢就係咁攤，係咁攤，佢唔係話冇錢買嗰啲嘢嘅喎。佢、 嗯、 攤完之後覺得過咗骨好過癮。 嗱、 嗯， 佢除咗呢個可能強迫性講大話之外咧，就係、是、大家而家開始啊，今呢一日咧睇到啲人開始咩回帶啊，睇翻佢咧就將乜都唔關自己事嘅。 係、 那個阿唐英年咧喺嗰個論壇上， 其實我覺得唐英年應該成為新國師，因為佢嘅預言係中曬。 而家睇到啦， 華國師去咗大陸教書，就應該而家呢個新國師上位。 佢話百萬五。唔关你事， 嗯、 又跟住咩咧？呢、這个嘅黑金政治又唔关你事， 究竟有乜嘢系关你事？ 仲有最后嗰句最搞怪，佢话刘梦红，你而家差啲话唔识佢， 坐紧监啦已经。 喂，连个女嗰单行李嗰单嘢 都唔 关 事，但系啦，又有呢啲网民咧就开始将呢啲唔关佢事嘅嘢又辑成一个图。 冇错， 嗱呢个又系梁振英嘅问题。总言之咧，佢、即时反应咧系一定推装。 冇错。 嗱，呢啲就係咁啊！喺金融小説成日都講嘅招式用老咗咧，即係俾人捉到路啊！但你第一次出嚟咧，唐英年去懟佢嗰陣時咧，大家都唔係咁瘦， 係啊， 唔係咁瘦嘅原因咧，就係喂大佬你呢四年嚟， 嗯， 即係咁，即係等於我成日都講《國大內密探零零發》裏邊嘅黑白無常， 佢卜你呢边就卜得中，卜你呢边就卜得中。点解咧？喂，大佬，你只脚穿晒崩啊嘛， 成只冇脚嘅， 冇脚冇脚嗰个咪就系假咯，就卜有脚嗰个咯。而家全香港人经过呢四年嚟嘅训练，系已经完全由一个小学生都充分掌握语言艺术点样拆解。 嗯， 我觉得。將來啊，如果中大要再開通識教育思考方法咧、 嗯， 就唔好揾李天明啦，因為李天明已經變咗味 嘅， 變咗陣左味，應該揾梁振英去開，我覺得，即係如果佢冇得撈啊，或者 揾嗰 只，或者喺小欖裏邊開得嘛， 係我就係 佢好似阿文西咁樣啊，被研究嗰個係， 係啦，或者喺赤柱裏邊開，就教啲社團中人講下呢個語理分析與思考方法，咁就話我講嘅你唔好學， 係 啊，係啦，即係令到香港人已經完全。是可以對政客呢啲無恥行為咧，係完全充分掌握。 同埋梁振英呢種咧，乜都唔關佢事咧。而家咁樣諗翻咧，嗱，我哋過往就係話梁振英好神秘啊嘛。佢、嗯、所有咁多年嚟，即係講緊中英談判嗰陣時候開始，已經覺得佢係不留痕跡，一個一啲足印都冇啊嘛。 一路機場， 就係過往係啦。但係以往就係冇傳媒或者冇人去及住佢，於是佢有乜鬼都推曬之後咧，佢就可以不留痕跡。過去嗰十幾廿年咧，完全係好似冇往績咁樣嘅。咁、嗯、但係呢四年，喂，全世界都望住你啊嘛，大佬啊！而家你連推曬啲乜嘢都唔關你事，嗰啲叫做關人隱事嘅嘢咧，就全部一個表咁列曬出嚟。 我相信佢亦都係面對一個問題咩咧？佢過去由八十年代開始啦，由安子界引戰佢做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副主任。一路開始咧，嗰、那個係一個前 Google 嘅年代， 嗯， 係冇錯， 係冇 Google 大神， 係 冇 Facebook 冇 c a p 冇，係啦， 乜都冇嘅年代。咁所以咧， 回帶係好難嘅， 回唔到帶啊！好似蘋果動而家咁樣，十五年都要回帶，嗰陣時冇得回帶。 唔係而家你一個 infographic 咧，可以將你過去咁多嘅唔關我事集合埋，又跟住大家喺個 Facebook viral。 我覺得佢係咁啊！第二個死亡嘅原因，佢揾錯咗人做呢個資訊科技局局長。 啊， 嗰、那個就用手指嚟去整嗰個自己嘅智能電話，要舐舐個手指嚟 數銀紙咁。 係啦，數銀紙咁樣嘅整喐嗰個 screen 啊。咁所以呢條友肯定嘅就即係冇將佢啲料，或者有將佢啲料過俾佢搞到佢咧、 啊， 就對呢個資訊科技完全唔掌握。就係今日嘅大話， 嗯， 變成聽日嘅新聞， 嗯， 而聽日嘅新聞就會變成後日 Google 裏邊嘅記錄。 嗯 那個大話是會跟住你一世的 咁所以咧睇到 以前是不會的嘛，以前你諗下，嗰啲藝人分辨咁樣，矢口否認話自己有小三， 係 冇事噶，係咪先？你睇我唔到，你睇我唔到咪得咯。除非你捉奸在床啫，但而家唔係啊嘛，而家有圖有片有成，乜都有曬。 係、嗯、咯， 跟住嗰啲情慾對白全部有。 你所我頭先講啊，就話嗱，你今日講嘅大話，於是人哋回帶講翻阿唐英年昔日講你講大話咁樣。 你而家 嗱呢啲全部咧就喺個 social media 嗰度咧就會咁樣發大啦。啊，啲人咧就開始咧就覺得係啦，原來以阿唐英年昔日所講嘅全部都係真話嚟嘅咁樣。 嗱、呢個就係 old school， 佢就仲係以為咧。捉住 TVB 新聞部 的口，冇錯 啦。捉住阿花仔，捉住呢個廣播處長劉嘉榮，咁、就搞掂。我成日都話，如果咁都搞掂， 佢仲以為有個白宮發言人， 佢個民望就應該八成九成，因為佢係1997年到而家、 嗯， 控制傳媒嘅力量最大，因為佢後邊有西環嘅特首嚟、 嗯。 你諗下，佢都搞成咁，係、 嗯、 咪？可想而知，根本上佢再做多幾次呢啲 interview 啊。China Mail 啊，呢啲 interview 啊，係冇用 嘅。你諗下，而家一個小小嘅一個網民啊，就已經可以做圖啦，做一個好即係概括性好強嘅一個 infographic 出嚟。 咪、嗯、等於我哋嘅節目，我哋嘅節目有何嘗會諗到成報會抄襲我哋嘅節目嘅內容，成為頭版，然後影響全香港？ 你唔使否認啦，嗰個咩光漢 嗱，我唔會改啲咁渣嘅，有個蝕字啲，冇唔好意頭啊嘛，蝕就諗起早蝕啦。点会用 呢？ 啊， 看干涉 呢啲肯定系外省人嚟噶，因为我哋广东人系唔会用呢啲笔名嘅，其实咁但系你话成报嗰个头版都系咁啦，连续我谂两个礼拜啦， 有啦， 系啦，一路嚼到今日。 喂，嗱，如果讲咧，你讲开成报咧，佢今日嗰个咧嗰篇文章咧，其实系由我觉得系有三点咧，其实做得唔错 嘅。 系，老实咁讲，第一点咧就要讲，就系话其实咧。不嬲以嚟咧，因為呢個梁振英咧就講話有兩個嘅常設組織咧，其實就係負責緊有關 土地、 土地同房屋問題啦、 嗯。 一個就由阿財爺嘅一個叫土地 督導委員會， 土地督導委員會就專係負責土地嘅、 嗯。 另外咧就發展局局長負責嗰個咧就係、是。 叫做一個跨部門小組，除了房屋的專題管，總言之一個房屋的口径。然後呢兩個常設小組呢其實就已經解決了絕大部分就是為了跨部門 建屋的問題。 建屋的問題的。那麼好了，於是呢第一個問題就是咁點解你再要喺呢兩個常設小組度搞一個小組出嚟呢？常設委員會咧，再搞一個小組出嚟咧？嗱，呢個咧，梁振一定要你因為你嘅解釋就話，因為呢個涉及跨部門，喂，嗰、那個 咁已經有咯， 有咯，嗰、那個唔係跨部門， 點會叫 steering committee 咧？ 係咯 ，steering committee 就係督導，就係跨部門， 就跨部門噶啦嘛。你因咩事要仲要擺自己落去，仲要咩咧？你唔係 sit in 開會議，即、就、係、是、有啲咧 CEO 中意 sit in 聽下你會議啊嘛。 係匯報。嗰啲就係你 會，你係做主席嘅， 但係佢係自己成立一個 ad hoc committee， 由佢自己做主席， 做主席嗎？ 自己 call 會， 自己 call 會嘅電郵就係咁講。 第二個要解決嘅問題就係、是，喂，既然咧你都講啦，阿財爺嗰個嘅督導，嗰、那個嘅督導委員會係管細節嘅問題啊嘛，點解你首次嘅會議竟然佢揀佢外訪嚟去開第一次會議喎？財爺是外訪，為什麼他會不參加會議呢？原來他開的會第一次首次會議呢，財爺不在香港， 而且是 short notice， 這下才猜他開了電郵是 short notice， 是很匆匆的， 是很匆匆，很明顯是知道財爺不在香港的時候，就鬼鬼祟祟的電郵， 趁他不在香港 就 開了開會， 就 exactly 其實是即係你估都估到啦，梁振英呢啲咁嘅陰濕人物，你要開一個咁嘅小組，就係有啲你嘅 agenda 要擺落去、嗯，而你又知道咧最難勞苦嗰個咧，就係應該係依一件事嗰個話事人就係、是、財爺，於是就等佢外訪就開依個會。 其實仲有啲嘢補充咯，我覺得呢、這個 steering committee 同埋啊政務司司長所領導呢個房屋嘅小組咧， 政務司司長唔係 lead 嘅。是發展局 局長，咁原本咧，原本就咁嘅，原本就揾個左右手叫做陳茂波出嚟咧，其實就諗住奪咗個財政司長喺土地嗰個影響力。 嗯， 咁所以咧，即係佢已經架床疊屋咗一重啊，就係陳茂波嗰重噶啦。其實本來根本財政司司長嗰個 steering committee 咧，我記憶所及啊，係我當時喺政府裏邊做2010年嗰陣時已經成立噶啦，嗰個 steering committee 係唔係梁振英成立嘅嗰個？是拿来做什么的呢？其实梁振英昨天向林郑月娥和曾俊华泼水这个行为呢，我相信引起北京很大的震怒。第一，第二是什么呢？那种政治道德的败坏的程度是匪夷所思。不要讲横州这件事先，只是他昨天这个行为。为什么呢？因为是人都知道那个督导委员会呢，就是要確保政府的 land bank， 我們叫做土地儲備，是配合到那個社會的需要，包括是公營和私營房屋。因為大家都明白，我想很多人沒有即知道政府的土地運作是怎樣的，它由一個生地變成一個熟地，即是說鬆了這裡可以建屋了，它不一定可以即刻進去建的嘛，它要拓展處去做一些地盤、平整、infrastructure、下面的喉管那些東西，咁先可以攞去拍賣。咁因為我記得2009年之後咧，點解要有呢個 steering committee 咧？就係歐地政策改變。以往就為咗驚金融海嘯之後個樓市崩潰，所以就由發展商去歐地出嚟賣。但去到2010年之後，你要定期賣地嘅話，你就有個指標啦。幾時啲地熟可以拱出嚟賣啦？就唔係等發展商自己勾啦。好啦，你咁恢復定期賣地之後，你必然就要咧控制住嗰個嘅土地儲備，政府手頭上嘅土地儲備。咁你下面咁多個部門，又拓展處又剩，咁你自然就係要有個 steering committee 咧。其實就唔係睇 macro 嘢，唔係睇 micro 某一塊地啊高佬和 Nike 定唔 Nike， 係絕對唔會喺呢個 steering committee 嗰度傾。稍為對政府嘅土地政策有認識嘅人咧，都會知道梁振英係講大話。是特登誤導公眾，將嗰個矛頭指向呢個曾俊華。 所以呢一個嘅橫州， 我覺得係相當之卑鄙嘅行為嚟。 即係橫州呢單嘢係唔應該會喺呢個土地供應督導。 我嗱，聽日就揭曉啦，聽日揭曉啦，究竟有冇喺財政司司長下邊嘅 steering committee 傾過？我冇任何內幕消息，但係以我對呢個土地委員，即係個督導委員會嘅認識，我可以咁講。除非聽日梁振英拿出證據來，有個會議記錄證明呢個督導委員會幾時幾月幾日傾過。如果是的話，就我會認錯。係咪？如果不是的話，這個梁振英咁樣去誤導公眾，等人哋以為後面啲細節係由財政司去決定，或者有份參與決定同高佬和談判咧，我覺得係相當賤格嘅呢個。 所以真係要留意聽日啦，啊，on 喺個 Facebook Live 睇住啦，究竟 呢一個咁嘅記者會又有爆出啲咩嘅新嘅？ 第二，佢就將個火燒去林鄭嗰度，呢、這 個好奇怪， 亦都更加奇怪。係人都知道，根據政府嘅惡策，發展局、房屋處等等呢啲部門。同建屋有關的是屬於政務司司長下面的啦，係咪呢個內部分工？ 嗯， 唔係講大話，但是兩件事包括督導委員會同埋呢個分工，基本上同橫州摸底有冇向曾樹和屈服等等是完全冇關的， 冇關噶， 係兩樣嘢 coexist 啊。 正政府財政司下面是有個督導委員會， 嗯， 根據政府的分工 check 裏邊，林鄭月娥是領導發展局，呢個是事實。不過specifically 即是说这么特殊在这个横州里面，如果已经有这两样东西去处理，又何尝你特首要劳烦你去出 email 去成立一个 ad hoc committee 去处理横州这件事呢？ 喂，同埋 是完全不合理的。 喂，如果这样说要射应该都射了陈茂波先啦。 是的，为什么他又不念陈茂波呢？ 为什么你不念陈茂波出来呢？一念就念他上面那个。 所以我觉得这个你 反映到我 觉得横州事变，其实不是事件那么简单。横州事变 政变来的，这件事 就是显示到梁振英，我觉得他的政治生涯已经走到尽头。 嗯， 走到尽头才会事急马行田，就是一起含包，叫做全家含包散。 你讲起林郑，林郑政务司司长，其实事实上就叫做什么呢？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他 suppose 是所有公务员的头来的嘛，嗯，suppose 好了。第一，如果你这句说话压下去林郑，你怎么压都可以的，因为他就是那个 什么都关他事， 什么都关他事的嘛。第一，但我反而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咁就點解會係你特首做呢一個咁嘅工作小組？工作小組嘅頭點解唔係林鄭咧？嗱，如果你真係覺得再要一個重頭人物，連財政司司長都唔夠嗰個統籌能力，咁咪啊林鄭啦，應該係林鄭咁，點會係你特首嘅啫？其實 我覺得有個原因 啊， 因為嗰張單係去咗梁振英嗰度，而發出呢張單嗰個人就唔係曾樹和，而係曾樹和後邊個阿公。 阿公咯。大家的共同， 所以 Y 是橫州與皇后山，我告诉大家，大家只是留意着橫州。皇后山在上一屆特區政府裏面的規劃用地，其實是作為一個天主教大學， 嗯， 當時特首有一個政策叫做發展私立大學， 嗯， 而耶穌會呢就campaign緊一路在香港，嗯，這個是新聞來的， 嗯， 包括啊孫公啊等等那些華人的舊生呢，都一路幫這個耶穌會呢， 嗯， 即是華人的修會，是去希望爭取成立一間天主教大學， 嗯， 即係類似譬如上智大學啊，或者係智利嘅天主教大學嗰類，嗯嗯嗯，或者美國嘅聖母大學啊咁樣。咁咧，皇后山嗰幅地咧，當時咧已經進入咗呢個嘅教育局裏邊咧，係討論係咪將呢個軍營用地咧就俾，嗯，部分係俾呢個天主教大學。 嗯， 但係呢件事一路遇到很大政治嘅阻力。 嗯， 政治的阻力不是講緊話攞嚟建屋咁簡單，而是有人係唔希望天主教喺香港營辦一間大學。 嗯， 呢個係政治任務嚟嘅，我覺得。所以 Y 係橫州與皇后山係有原因嘅，因為兩件事都係有人委託梁振英去阻止呢件事發生。 係啦， 包括天主教大學喺香港興建，包括高佬和嘅停車場俾人鏟走。 所以我哋頭先講嘅就全部都係想講嘅，就係你689尋日所講嘅嘢，全部都唔符合過去香港政府嗰種 行之有效嘅方法。 行之有效嘅方法嚟嘅，特首係做咩呢？食蛋撻嘅。即係簡單嚟講咧，特首做咗個施政報告之後咧，就應該好得閒噶啦，就去做咩咧？做多啲外交啦，即係外交嚟先。 唔係話特首唔可以成立呢啲咁嘅 ad hoc committee 或者咩跨部門督導小組，啊，但係咧，我想俾大家知道，特首係喺施政報告裏邊立咗項，公布咗呢個項目之後咧，佢自己可以成立一個督導委員會，自己去 check，不過嗰件事係會喺公眾眼中，已經成為一個項目， 嗯， 而喺財委會或者立法會討論。咁樣嘅話，你去 head 住就係你要令到呢件事盡快落實。 嗯， 呢個就係所謂行之有效嘅方式啦。 嗯， 即係話我重視嗰樣嘢，希望佢快啲落實。 嗯， 啊，而家唔係喎，你重視嗰樣嘢係唔想佢落實。 嗯， 呢個叫做瀆職行為，呢個唔係叫做特首關注建屋指標， 嗯， 而係瀆職行為，係，用特首嘅權力去在正常的決策程序以外干擾公務員的決策程序。 仲有，大家要記得一樣嘢， 這個橫洲事件其實遠自於2012年立項的 The Feasibility Study、 okay? 啊、我就因為我找不到它的月份，但我很覺得應該都是曾蔭權年代 一定 是立項的， 因為如果不是的話呢7月開始先做 Feasibility Study 呢起碼一年推到2014年2013年才做完， 當時的立項是什麼呢？非常具體，具體呢就是什麼呢？是講明是曾樹和的宗地， 就 是那份，說得非常清楚，然後跟着說得清楚是想建17000間屋又可以住到50000人、嗯啊、那個立項是研究的 feasibility、嗯、怎知道又行下行下行下，當然、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看看獨立媒體做了一個很詳盡的一個 infographic、 嗯、總之行下行下就沒有了 disappear 了17000、房屋署曾經在這個應該是、2015年的時候還有一個17000的數字、 嗯、到珠海滴料出來這幾個這個禮拜之後又再出現說分階段實施， 是的， 那下才匪夷所思，連黃遠輝都講大話走出來說、哎、我們沒有放棄，跟住現在不敢講了、 嗯、 開始口窒窒了， 但是就未上過區議會， 區議會從來沒有接觸過17000這個 project， 但 係抗爭員元朗區議會， 咪元朗就冇啦。但係嗰陣時啊，其實喺 campaign 緊嘅時候，朱凱廸已經講咗就係話呢樣嘢已經去過，即係阿梁志祥做緊區議會主席嗰陣嘅區議會、嗯、已經上過去噶啦嘛。咁嗰陣時已經知道咗係17000，跟住話唔得啦，跟住變咗係4000咁樣咧。而當時係冇人講過話係先易後難啦。分階段啦，冇人講過 嘅。呢啲係最近呢兩個禮拜先出現的。 呢個係梁振英講，佢嗰日即上個禮拜博咪嗰陣， 佢 先講出嚟。係啊，咁佢突然間攞翻出嚟講就話先易後難，咁所以朱凱廸都好 surprise 嗰陣，即係話邊有啫？你邊有講過啊？分階段啫。 所以我就話呢個係一個瀆職行為。 我覺得瀆職之餘，仲要係咧，你直情係咧公器私用啦。你用緊即係政府嘅資源，你用緊你自己嘅權力，用緊你呢、這、一個即係、就是、政府部門呢個架構去維護一個其實係幫你上位嘅人啊嘛。即係講緊曾樹和呢堆。 嗱呢個就大家都。其實很清楚的了，2012年之後委任一個叫高靜芝的人，我不知道是西環委任還是梁振英委任， 是西環 就放在政府裏面去做 Rating、 嗯、 即是叫做人事任命，叫做中共中央香港組織部部長、 嗯、 就是叫做 Rack 所有的由下面部門提交上來的法定機構、 嗯、 諮詢架構的委任、 嗯嗯、 以往的做法其實你最適合去 recommendation 俾推薦嘅話，係因為你同佢有工作經驗嗰啲人、 嗯， 其實就係嗰啲政務官先至可以推薦。譬如你喺平機會裏面嘅嗰個嘅對口單位，政府裏面佢先知道邊個合適去做平機會主席。 嗯、 好啦，而家就唔係，而家由一個組織部長叫高靜芝去 work 嘅標準係咩呢？就係、是、安插糧粉入去、 嗯。 所以你話點解阿曾樹和呢個問題會出現呢？係同成個梁振英嘅施政有極大嘅關係。佢連人事任命，你諗下，如果唔係點會一個喺泰力？去賺鄭琴淵嗰8000元的論文指導學費都會賺的一個人可以做到平機會主席，而佢上一任是周一樂，不單止一個知名醫生，亦都係一個在政府裏邊很資深的一個局長。 嗯、所以咧講清楚啦，高靜芝的角色咧。是不是咩咧？唔係話你提交上嚟，又跟住去審 問。佢唔係啊！我所知， 佢而家係佢要安插咩人？ 我所理解，我啲舊同事話俾我聽，就係佢俾張單你，你要按住呢張單去任命噶嘛。係 咯， 唔係話我 whack 你，我 whack 你就你遞俾我。我覺得呢個畫咗邊個畫咗邊個。 而家 係 佢要你。 係啦，咁你成扎嗰啲，你諗下啦，大嶼山發展委員會全部都係嗰啲人，係嘛？所以我就話咧，呢、這個利益集團，你話上一任官商勾結人哋勾結嗰啲就係叫大媽撒、 嗯， 梁振英勾結嗰啲就係呢啲咁樣嘅蛋散。咁、嗯、你話幾撲街？你話即係話呢啲蛋散做嘢嗰個嘅規範啊，係、 嗯、 完全同嗰個社會主流價值係完全唔同嘅。嗱、嗯，我覺得 講緊你維護嘅利益層面就係講緊嗰一 個就 純 粹扁 feel 啦，我覺得 嗰、那個咁樣嘅遮 塵係啦，即係蘇豪禮咁樣照大嗰啲啦。 唉， 肯定是那種感覺嚟噶，而家係即係陳水扁那種、嗯、李登輝就拿大嚿嗰啲，港產啊嗰啲，呢、這個就蘇高禮院都照 曬。所以有啲人咧搞不清楚一樣嘢，話誒港英時代嗰陣時候都是咁啦，官商勾結啦，官鄉勾結啦，嗰陣時佢哋都係咁講嘅，而家都有人咁講嘅。我聽我喺元朗都仲係聽到呢啲地主講誒、 嗯 欸，依然都是咁噶啦，而家點樣咧？朱凱廸搞事咩？嗱、啊，我要。依、這個細梁仲清楚我，所謂嘅以前英國管治時代嗰種嘅官鄉勾結係去到咩咧？就係、是、話政府有政策， OK， 有政策，然後跟住最多係俾你知先， 嗯， 因為你係嗰個身有嗰個身份，同埋我要諮詢你， 嗯， 所以我可能會俾你知先，但係就唔會因此而係將嗰個利民纾困呢個目的扭轉噶嘛， 或者犧牲咗去為咗個嗰堆人嘅利益，係啦， 你最多只不過獲取嘅利益係咩咧？啊，你早先知道，然後跟住呢個亦都係英國政府管治嘅哲學，就是，我都點都要俾少少利益你嘅，但係就唔會因此令到佢嗰個政策有咁大嘅扭曲。 同埋以前好簡單啊，以前就算係都好啦，元朗區議會主席就係我哋叫新界教父戴權，戴權就係戴展華嘅叔父，曾經做過立法會議員。就收尾因為唔知學歷問題就取消個資格， 假學歷 坐監好似 係啊，坐咗 係啦。戴權咧，我哋以前做傳媒嘅人叫做權叔， 係 咁咧。權叔嗰類人咧做嘢就好似八面玲瓏似啊，硫磺法嗰類嘅。佢，一方面應付政府，一方面撳住下邊自己啲僆。凡係一過分嗰啲政府一炸人嘅話，佢就會出手啊。咁維持一個所謂地下秩序啦。我諗香港人唔會幼稚到覺得新界呢啲地方係台面嗰套秩序，其實佢一套真嘅地下秩序喺度。而家梁振英或者西環治港之後咧，呢套地下秩序係改變咗，係，改變咗變成係一班好似國民黨李登輝年代嗰個黑金啊，其實係呢，這個先係問題啊！以前權叔坐鎮元朗區議會，你問阿黃偉賢啦，黃偉賢做咁耐元朗區議員，佢同阿權叔都熟噶，係，大家就算民主派都好啦，唔，會同阿戴權冇偈傾嘅，大家都會知道有啲嘢喂一定要做嘅，佢，就要諗計啦，點樣又可以？符合公眾利益，又可以保護到自己鄉親的利益，咁，就通常就揾個中間路線出嚟，就唔會好似而家咁樣係粗糙、粗暴，同埋咧係即係完全係冇規矩個地步，就由特首去成立一個自己嘅 ad hoc committee，然後 call 曬班官。我就話呢，這個就好簡單，橫州事件係梁振英陷成個政府於不義。這個就是我的結論。 還有以前呢，我們做記者的年代就叫什麼呢？叫放風，又收風，即是呢，即是說現在所說的摸底，又是呢，以前一直都有，喂，不同，因為為什麼呢？以前放風與收風，那個的作用，放風就是收集意見，看看你們初步，對於我們這個政策有什麼看法，收集意見，又跟著在這個過程當中，當我落實我的政策的時候，或者不落實，或者然後個政策的時候，我會知道，即係會知道，咦？如果我落實嘅政策，我要作出點樣嘅修改？但係呢個唔係勾結喎，而你而家梁振英所做嘅嘢，我哋睇到摸底之後，由萬七變咗四千， 係 完全 defeat 個原意之餘咧，就係話你見到邊啲人得益，邊啲人受害，啊，要滅村。 系啦，你仲要面穿喎？ 唔係，這個就等於新界，呢個就等於新界東北將官地收回模式推倒重來，同一樣嘢嚟嘅。其實好多人唔係咁樣去睇，以為淨係橫州。我成日都話呢個係同新界東北嘅發展模式推倒重來有直接嘅關係。Exactly 就係咁咯。點解咧？就因為你公私合作係咩咧？就係你唔用尚方寶劍啊嘛，你唔用官地收回啊嘛。其實所有嘢都係 plan land。集體官批的嘛，咁，所以佢係可以用官地收回去收翻嘅，即係話曾樹和嗰個佢係可以用官地收回條例收翻嘅，你咪嚟咯，大家硬碰硬咯，係嘛？你諗下佢當時上一屆政府係決定咗用官地收回模式，已經決定咗嘅咯，上埋立法會解話喎林鄭，而係喺突然間喺2012年一上任冇耐，全部推倒重來，而係冇諮詢，冇上立法會講，全部黑箱作業。 你咪所以睇到689咯，到今時今日去接受 China Daily， 佢話慶幸自己冇人話官商勾結啊嘛。 仲有啊，佢就話佢解決咗房屋問題啊，即係以此為佢自己個 resume 啊。 我覺得佢 China Daily 記者寫錯，佢係解決咗提出房屋問題嗰啲人。就不是解決到房屋問題。 喂，大佬，你只是兩件事啊！你都看到他那個所謂的房屋問題是如何將他即係 官化咗、 惡化咗嘅。 佢咪一路收縮，賴話上屆政府賣地乜乜乜，而家大家終於發現，其實原來點解個建屋要排四年？由三年上樓變四年上樓， 因為你要益自己有。 個原因就因為你的糧粉系統裏邊。以前就我搞定個大就搞定了嘛，個大嘅會搞定個細嘅嘛。而家唔係啊，係你直接deal with嗰啲細嘅，你唔撲街。 冇真係撲。 喂，因為嗰啲細嘅你睇古惑仔都知啦。喂，頂一世人未威過。哇，你諗下，朗晴村 啊， 曾樹和，喂大佬上幾日頭版喎，真係戴住頂草帽。 係啊， 仲有個好假的肥仔。 好假肥仔 係 啊。 係啊。喂，係人都記得曬嘅嘛嗰啲嘢，而家又好假的後生仔。 係啦，係啦。 係咪即係已經大過咗啦？已經 大過咗四年。 當日點樣幫佢護航？喺記者喺警察面前唔好打佢哋。哇！大佬你真係打爆電視機嘅當日已經想係咪？因為呢啲細嘅永遠咩咧？嗱，權叔呢類咧就係、 是、就梗係唔會有啲 叔父輩，喂，叔父輩明知知道咁高調去做嘢咧、嗯，就必死嘅。 啊！ 但係呢啲僆仔咧，你呢啲咁嘅二打六咧，你睇啊杜琪峰嘅黑社會裏邊、啊、第一集有講過、 啊， 要低調，不過知其要威。 啊！ 咁啊，撲街啦！咁咪即係高調咯， 係咯，即係讓全世界都睇到咧低調， 唔係睇到咯，即係 你知其要威嘅話，你點低調咧？ 頭先我哋解釋咗啦，即係就算大家。好似同一就係講咩摸底啊、放風收風，大家用緊唔同嘅 terms， 但其實個內容都係唔同之餘咧，你睇到用人啦。你以前英國人所用嘅人咁咩權叔啊呢啲人，喂係咩級數？你而家689用嘅又係咩級數？ 嗯， 喂你又睇到啦，呢個又係另外一個分別。 喺小桃園飯局已經講明咗 啦。用咩級數嘅人？ 我覺得689咩級數咧？呢個咧就係點講咧？是他後面的人安排什麼級數給他，這個才是小桃園飯局，很多人沒有留意，以為只是劉夢紅安排、 嗯、 我相信 Jim Bear 出來的 時候 Jim Bear 出來說就來出來問清楚他有沒有西環參與、 啊、 有沒有西環的新界辦事處， 如果 Jim Bear 說沒有他就講大話了，我已經可以判斷他講大話了。 因為你要記住傳統的政府的官員一路以來在港英年代對黑呢都是保持住一個，他不是不認識他們、 嗯、 但是保持住一個距離啱 先。大佬最少不會是高官那個層級 會 被丟的啦， 一定是分得很清楚誰是莊、 嗯、 誰是閒、 嗯、 如果你一過界我就打你、 嗯、 因為你越 close 的話就越不會打、 嗯、 1993年為什麼要炒徐家傑呢、 嗯、 如果不是有這個 arms length 的話，徐家傑因為搞泰拳比賽、 嗯、 就被當時的港英政府覺得跟這些黑幫人物走得太埋、 嗯、 是這樣動他的。咁喂，冇證據嘅， 根本 係只不過係因為即係， 所以都喊冤嘅，到而家都 係啊，佢都係喊冤嘅，即係當時聆訊其實係 PNP 嘅呢件事， 係、 嗯、PNP 之後啲議員接受政府嘅解釋，但係冇人係講出就係話究竟佢做咗乜件邊件事，係 啊， 要咁樣去對佢、 嗯嗯嗯。但係依樣嘢都當時係幾 common sense， 你無論做警察或者做廉署，其實都一定要同嗰個所謂黑社會咧要保持一定。 不是咯，我就話你諗下， 一定噶大佬。 廉署警察喊冤最犀利，先敢還案 啊， 係嘛？因為警隊嘅明日之星就咁樣中伏俾 ICC 啊， 就係、是、免費招待等等呢啲咁嘅嘢。呢個係一路睇到，其實有啲位置你係唔可以過嗰條線 的， 就是、特別係紀律部隊，特別係一啲高層嘅政府官員。 嗯嗯、 你無論你去到 ceremony， 你見到大權，你可以大家傾偈、 嗯， 但你唔可以同佢有私人關係。 嗯， 系咪呢个就系嗰条底线嚟噶嘛？包括点解要揾啲外籍嘅督察入去做分区指挥官咧？ 嗯， 就因为喂大佬系人都知道，喺元朗嗰啲警察个个都系嗰条村嘅兄弟嚟，咁你点搞啫？系嘛？咁咪唯有揾个白头佬入去做分区指挥官咯。你呢个就系嗰条底线。嗱，我觉得喺九七之后一路变质嘅系咩咧？ 嗯， 就呢条线慢慢 blur 咗。 嗯。 blur 咗係咩咧？係一種好實用主義嘅政治手段。 嗯， 邊、 嗯、 個幫到我， 嗯、 我就用佢。 嗯， 邊個幫到我，我就用佢。我記得我九七之前訪問過新華社黃文芳。 嗯， 黃文芳即係嗰陣時喺周刊做，黃文芳就係負責統戰香港嘅黑幫嘅。 係啊， 佢話對佢哋嚟講係一個 job 嚟嘅。 係 嗰樣嘢係冇任何應該做定唔應該做。 嗯， 咁啊亦都即係我諗佢離開咗之後，佢都講過啦，公開講過啦、 嗯。 當時即係香港龍頭， 嗯、 即係上去搞生意都係佢安排等等呢啲咁嘅嘢。咁所以我就係話嗰條線係 blur 嘅。 嗯， 嗱呢件事我唔覺得梁振英自己喺工作上同新界西嘅黑幫有咩聯繫。 嗯， 或者佢做測量師嗰陣時候或者咩嘢。 嗯， 但我覺得佢個後台本身， 嗯， 係同嗰班人咧係有一個密切嘅聯繫。 嗯， 係嘛？所以你見到 台上，所以佢一俾阿連日執埋去攝拍，佢做反應好大咯。 佢唔係佢自己真係覺得受冤。 我好冤枉啊，大佬。 問題就係佢唔知道佢後邊啊嘛。同一個字頭嘛，其實同一個阿公嘛，所以我就話你一開始講佢同曾樹和係咪兄係咪呢個即係呢個咩關係，咪師徒關係，佢自己都未必知道，我覺得即係安排俾佢呢啲人物啊，好簡單。當日挺梁遊行，又有誰知道嗰啲出嚟遊行嗰啲係圍村嘅黑幫咧？ 嗯， 係咪先？唔點解會同一時間咁多記者去放蛇、 嗯？ 你記唔記得嗰次刺格？ 係啊係啊係啊， 刺格派208嗰次啊， 上埋車添啦， 係啊，又有記者上埋車。正正就因為很多建制派的人都看不過眼、 嗯、 覺得喂大佬怎麼可能起用這些這樣的人去幫政府、啊 嗯、 有些人在 幾年裏面突然間好出名喺政治上， 所以你講得啱嘅，即係好多傳統建制其實未必認同呢種手法，包括頭先講用黑社會，第二包括咩咧，就係、是、呢個咁啊用愛字頭。嗱呢啲咧，其實背後都係六八九上任之後嘅一種嘅場面。咁究竟係六八九？我都同意阿世良嘅分析，就係未必係六八九有咁嘅資源啊，佢邊有咁嘅資源嘅？ 其實好簡單嘅，佢一個。你想理解有套電影，啊、我唔記得咗叫咩名啦，就係阿陳小春做黑幫嘅又係，咁、啊、咧就要吹雞，唔係古惑仔，要吹雞，咁咧就佢就負責斑馬，佢、 嗯、 負責斑馬咧就其實兩個字頭都揾佢， 嗯， 咁佢就死啦，兩個字頭都揾佢吹雞，佢就同一堂警嘅啫得，即係得嗰30個 KFA， 咁咧點搞咧咁樣？啊咁就唯有就係咩咧？就係、是、轉警同一班人，即係你呢個問題就係咁啊！即係你吹雞嗰個人，斑馬俾你嗰個人，幫你叫做更好地協助特區行政長官施政嗰班人，佢、 嗯、 安排嗰啲老諗俾你嗰啲係咩人？你知唔知咧？係咪先？即係等於黑我哋係細個喺曬字區球場一樣啫。其實攞你個波嗰個人同最後尾，我幫你出面攞翻個波， 同一組織， 其實同一組織噶嘛。喂，大佬，我哋小細個小學喺曬字區已經知㗎啦，呢啲咁嘅嘢。凡係幫你揾車啊，幫你唔見咗個足球揾翻啊，等等嗰啲同一個字頭㗎嘛。其實 佢偷你，跟住幫你揾翻。 咪係咯，所以我就話你政府點解唔可以咧？就係、是、因為嗱，林鄭同鄉事都好熟。因為林鄭做發展局長嗰陣時候，好、多嘅基建規劃喺新界，佢、要馬住阿劉皇發，大家都知啊、就係你頭先所講啦，政策上，我要 engage 倡議局嘅勢力。如果唔係嘅話，即係你睇《竊聽風雲三》咪知咯，頂每人派9000就攞啲豬屎啊，阿郭峰啊，揾阿羅蘭、周迅啊，咪走去村口嗰度攔住你咯，就係咁啊。跟住就風水咯，風水就等符費咯。嗰啲幾十年嚟都係咁噶啦。咁所以咧，你要政策上要 engage 鄉議局個阿頭，就由個阿頭再落去村嗰度擺平。傳統嗰個勢力就係咁分嘅，而家唔係啦，由下而上，由下而上就是一班好出位嘅黑幫，然後出位到個地步，特首係會為佢成立一個嘅專責委員會，去研究佢停車場嗰個地可唔可以起樓嘅。 係啊， 咁你呢個一國兩制就玩 Q 完㗎啦，呢、這個唔係梁振英嘅問題。就算你話聆訊 PNP， 好似阿朱凱迪講。在橫州事件裏面捉曬呢班友去 PNP， 又如何呢？因為後面佈置嗰堂警嘅人，永遠匿喺幕後噶嘛。乜嘢人先至可以動員呢啲黑幫去幫政府做嘢？喂，你林鄭識唔識啊？喂，我覺得佢唔識嘅喎，真係。係乜？你記唔記得有一次就係呢個潮汕同鄉會啊？就係、是、有社團背景嘅，唔知咩誒喺一周刊報導過嘅，跟住安排田北辰。葉柳去同佢哋一齊影相， 同台一飯。 嗱，你問我，其實葉柳同阿田北辰同梁振英係一樣嘅，佢只係知道要去呢個活動，但係嗰個人嘅背景係乜，佢唔知道。一仔問佢嗰陣時候，佢話係咩？我唔識佢嘅喎，其實係。 所以呢個幾好嘅輔助印證嚟嘅，我覺得呢個輔助印證幾好嘅，就係話你睇到葉柳同埋呢個田北辰，你會唔會相信佢同呢啲咁嘅黑勢力有任何關？ 佢哋愛惜羽毛， 冇可能噶嘛，佢哋根本冇。 唔係佢有都，佢唔會俾你影到嘛。 係啊，同埋佢冇嗰個 resources 噶嘛，照計，而係被安排。咁咩邊嘢咩人安排佢？大家都知佢係契仔契女啦，大家都知啦。 嗰啲可能就係選舉裝腳啦。可能是你的、要去 counter 呢啲泛民的政治運動嗰陣時候，出去旺角打人和剪路障啦，影曬噶其實，那些全部都是元朗出嚟的黑幫嚟噶，即係去第一次啊，十月那次在元朗毆打嗰啲示威者那次啊，追打那些藍黃絲帶那些，咁呢啲咪有一次出到金鐘添啦，係咪去剪嗰、那個、又係剪鐵馬啦，唔、係大舊就知啦。所以就是说你用过这些东西是要还的。 是啊， 所以今次689咁失常呢，我觉得很简单。他终于发觉他后面的班是什么人、然后那个印象已经深入民心，是洗不掉。你问我严格来讲，他现在仍然没有手指毛说他去帮曾树和的。其实他不需要腾到这样的地步。是不是很不正常、特别是昨天那个声明。是極之不正常的，是 finger pointing to 自己政府裏面的左右手， 是 第二把交椅和第三把交椅，即是說現在董事會裏面的、就是、董事會問責，跟著 CEO 就說最壞就是 COO 和 CFO， 是的、就 是 這樣而已，現在 是那你想想你這個 CEO 又個印象，人家對你董事會對你印象又怎樣呢、如果你東西都射落去 CFO 和 COO 那裡， 而且他射得很核突是什么呢？因为你正正是你自己成立那个跨部门统筹小组的主席的嘛。 我觉得其实三个字用白宫发言人讲三个字方寸大乱。如果不是方寸大乱又怎会将个石头掟意图将个污水泼去曾俊华和林郑就想着甩身、这个不是689过去那种赌徒心态的就是那种赌仔性格的人的。他能够行高峰咁高风险呢一步，我觉得只是反映一个事实，就是他的政治生涯已经接近终结。如果他在上峰，中央是支持他去的，他为什么不做个大好人，重要走去做这些核突嘢出来去怼曾俊华同林郑呢？第二冇人去留意的，林郑曾俊华四个钟之后发新闻稿，林郑是深夜发新闻稿、究竟林郑发新闻稿之前有没有通过他的渠道知会港澳办或者北京我要出这个新闻稿呢？你问我以林郑这种人，他这样来去跟689获割席划清界线，一定会跟北京讲， 是的，按他的 或者他的线那里上 了，他的线上， 是的。 因为其实很有趣的，我自己觉得呢，大家对于中共的看法呢未必一定要会有一个叫一个阿爷的，其实大家的线是 中数的， 是中数来的。 对很多男人来讲女朋友都是中数。 但他们个人都是不同线的。不过我就自己觉得呢就比较、看得挺清楚呢，这个曾俊华呢似乎那条线就是集体。我自己觉得 他还击那口强硬的，其实、我没有参与过这些会议。是啊，我没有参与过，从来没有参与过这些会议。所以我觉得如果已经是去到表面化的话呢，即是说这些这样的权来脚往，究竟北京在今日仲可唔可以鎮得住特區呢個亂局咧？嗱，唔好話 PNP， 我覺得嗰個反而咧係後話嚟嘅。如果梁振英落台 ，PNP 一定過。如果梁振英唔落台，你揾十條友去動議 PNP， 十個 issue 都過唔到。嗰個後話嚟嘅啦，我覺得已經去到拖到立法會開會啊。即係十月1日 之後。 十月幾多號啊？ 10月12日好似係。 开会系 OK， 第一首即系会， 明白？立法会 sitting 就唔系个会期开始，系个 sitting， 明白？ 即系佢可以提 motion 啦。 系， 咁如果系个 sitting 系嘅话，去到十月中嘅话咧，我觉得大局已定嘅啦。其实，即系呢，其实呢几个礼拜就系最关键。 嗱，大家咧仲有一样嘢，头先阿细良所讲嘅嘢，仲有一个嘅叫做迹象，俾大家参考一下。大家记唔记得689曾经讲过，公开讲过，佢几时？会宣布 九月之后嘛？差唔 差？九月之后，九月之后嘅意思系咩？立法会完咗之后啦。OK， 喂，完咗咯，完咗好耐，都好耐添咯。嗱，今日咧呢一个嘅 China Daily 咧，嗰个访问稿就出啦。啊，除非咁咧，呢个访问稿系两个礼拜前做啦。否则咧，因为呢个访问稿里面 exactly 提佢有关连任，佢话我而家都仲未有决定。仲未有决定， 其实那是答案来的，我告诉你，去到现在都未有决定的话、现在北大学会已经开完，一切就等这个所谓立法会选举，我觉得这个都是假的，其实、立法会选举其实那个 variation 大家都知道不是很大、即是所谓胜与败、可能来回讲紧几两三席的，其实、今次其实大家都分析到，其实今次是、即是 建制势力的输的嘛，其实今次选举 是，但是而家689咧，同埋大公報文匯報，全部都夾硬屈 咗 係贏嘅， 屈咗陳佩賢啦。 嗱，你話屈咗陳佩賢， 佢可能坑埋尤偉晶啦。 我覺得佢私底下報告咧，就話我啲贏，我仲有 係啦，我做三件， 自己有嚟噶， 係啊，仲有自己人嚟噶，個醫生都係自己人嚟噶，咁樣幾時幾月幾日， 睇佢點匯報， 我哋拆反咗佢啦，咁。咁你可以話嗰啲咩都係嘅，好多嘅坑埋落去得嘅，但係問題就上面都會好多針喺度嘅嘛，我成日都話，即係你唔好以為，我諗佢而家嘅針啊，我哋掟個煙頭出去，偉業街都掟死幾個，即係出面啊，即係嗰啲針多到咁嘅地步， 不同嘅線啊嘛，因為佢哋嘅喺香港利益不同啊嘛，其實各成個中央政治局常委啊，甚至嗰啲叫中央委員咧，個人都有理解喺香港啊嘛， 但係個原因就係因為中共嘅決策咧，其實佢冇外部監督，但係佢內部互相制衡 啊。 即是说不同的部门呢都会就特首的人选去提交报告。 最少五个部门。 统战部。 最少五个部门。 中联办。这个国家安全局。这个中共中央组织部。可能再有这个习近平办公室。一定有的，我想这个。 一定有的这 个。那就大家在这个报告里面的时候，他都不会信你那套的嘛，我不会问你拿料的嘛。即是香港就抄袭的。 但他哋自己各自有自己先去 assess 呢樣嘢，所以我諗而家好多政界嘅嗰啲老屎忽啊，你問佢咧，佢一定見人食飯食到咧，你留意下佢哋有冇即係阿湯家驊有冇肥到啊？其實就知嘅，我覺得即係有冇有冇雙下巴咁樣。 你有啊？ 冇啊！呢啲冇人揾我啦，已經係。咁咧就呢啲咁樣嘅 呢排瘦咗 飯局咧，飯局係多到不得了啊！其實。嗱，肥仔達都講過啦，就於品可以約佢食飯啦。然後喺席上話俾佢聽，就係我哋多維網發表完呢啲言論之後，習近平辦公室嘅人係冇反對嘅。 嗯 嗱，咁佢當然於品可以就以習辦嘅即係代理人喺香港走動啦，當然係。咁即係話而家大量呢啲人喺度走動緊嘅。咁大家不約而同啦，人大系統開始開波啦。人大系統就有范徐麗泰啦，范徐麗泰呢幾日喺《都市日報》嘅訪問已經開波啦， 開波啦， 係啦，嗱你見到喎，大家都 連任都好嘅佢， 係啦，即係和緩和下氣氛， 和下都好嘅，係啦，其實已經反對佢連任啦， 咁佢不嬲都唔妥八九， 咁啊係，嗰陣時佢都係撐阿唐英年， 係啦係啦， 嗱咁而家亦都要睇咩咧？就係除咗人大政協系統之外咧，商界系統幾時動員啦？嗱，田北俊嗰啲就已經一早出咗嚟嘅啦，我覺得。你見到大媽撒在呢個港獨啊、橫州事件啊，佢哋控制的媒體裏面咧，其實大家都樂見六八九撲街嘅，即係冇人出聲嘅，真係呢下幾恐怖嘅。其實香港的大媽撒咧，以往喂港獨大是大非一吹雞埋位啦，跟住召開座談會，人人表態，好似反彭定康咁啦。呢個指令動作嚟噶嘛， 所以好得意噶。六八九咧，真係咧，好似我哋喺電影裏面咧睇末代皇帝一樣嘅。你而家連林鄭上嚟死，你無端端踩一腳過去，本來 我覺得唔係無端端，我覺得佢係 desperate 到一個地步。 desperate 咯， 係 咯。 就是話我死我都要你兩個撲街一起同我陪葬。 你 suppose 本來林，如果你真係入唔到閘，就有機會林鄭係你嘅保家嚟嘅大佬。 問題嗱，邊個敢應承唔查 UGL 咧？我當佢肯，我做個 deal， 我唔入閘。下一任特首邊個唔查邊個死？ 係 個honeymoon職員，等於特赦尼克遜一樣，係咪先？邊個唔查邊個死嘅？是吗卡特那些就死了。你现在问题就是你试下林郑说不查了都死的，我想没有人会答应他。他现在唯一搏是什么呢？拿下董建华的位置，就是那个政协副主席的位置，用这样东西去罩住他自己。 那四人帮之首这个董建华会不会让给他呢？ 如果四人帮为什么要打击曾荫权呢？就是因为官司在身的话，他就接不到董建华的位置。因为他前任特首顺理成章，董建华退下来就他去接。但是一拿个这样的莫须有的罪名一扯 出来。哇，如果689又打下去，他又可以继续做了。 但是你有没有人拿着689又扯住他 UGL 那件事用 ICAC 的名義去查緊佢，佢咪又冇得接咯？又 係咯，咪咯， 係啊，無間 loop 嚟噶呢個，即係無間地獄嚟噶呢個。 最想 UGL 嗰單嘢查咧就係阿董建華， 所以真係做親特首， 我肯定係啦。隨時自己打電話俾李寶蘭安撫佢，嗰個董建華嚟噶，因為只要一查佢，佢又繼續坐喺度。 咁即係做親特首都會有，即係佢尾水都會有官非。 所以咧，四人幫裏邊最老謀心算嗰個就係年紀最大嗰個，叫做張春橋。即是黃鴻麟咧，我覺得咧就始終後生嗰啲咧都係唔夠經驗啊，其實即係一朝得志就語無倫次，就係黃鴻麟嗰啲。但係始終老手都係老手，我覺得。即係如果你話連梁振英都係佢送佢一程咧，我覺得呢個就體現到中國人嘅權術嘅極致，我覺得。即係所以千祈唔好信老嘢。 即係仲話老好人添， 真係不會啦， 才不是啦，真 係。你睇中國武俠小説都知得，越老嗰啲人武功越犀利，即係違反常理啊嘛！呢個 都話做得師傅嗰啲，梗係有一招半式收埋自己，唔俾個徒弟噶。 咪梗係啦，大佬要教咗你，我個位你咪坐埋。係 啦， 總有呢啲。 而家就係咁嘅狀態。 咁我先休息一陣先，就翻嚟再講下究竟呢個橫州事件同香港特首選舉或者今後嘅政局嘅關係。